第六集，调戏。这事儿如果这么看，是让这货再占一次便宜，那肯定不行。但是如果是自己之前答应的交易，自己违约，继续完成，就属于顺利完成那一桩自己实质上已经答应了的交易，他也没理由违约，让这货上一回白干。总觉得有什么地方逻辑不对，但是那里确实放着一捆百元大钞。 快点决定，我等不了太久。 那你可以轻点吧，我真的很痛，我痛到受不了。 许少卿看着安里，眼睛半眯着，眸色都变得深了些。这个男人明明恨不得搞死自己，却又无法不为金钱所获的卑贱样子，真是让人爽飞了。 好想狠狠地欺负他。 安里知道许少卿是要故意弄疼他的，这人就是个变态。经过俩人上次加这次的凡事种种，他实在没那个心情给这位尚未付账的金主好脸子看。他红着眼睛用力转头看着许少卿，哽咽着嗓子虚声说， 咱们先说好这次多久。 这话不算硬气，但也带着点公事公办的口吻。可他现在这个被人蹂躏的易碎堪怜的委屈样，带着这样的口吻跟身上的人谈条件，可就有点违和。 有趣，这是跟我撒娇呢。 许少卿心情很不错，他从安里身上爬起来坐直身体。 不是说了一晚上吗，现在你才开始讨价还价，是不是晚了点？ 但是上次已经，这次是不上次的差，那就不能算一晚上了吧，咱们定个时。 神他妈的补差价，定个时间？我一夜七次郎，上次才一晚，就算定时，我看你也未必能坚持到。 我会坚持的，你稍微轻点，别故意把我弄死就行。 按理说这话的时候是真心的，重点并不是吐槽许少卿像个禽兽，而是想着如果这货来个七八次，他怕他真的会死掉。许少卿仔细看安里的表情，这男人也看着他，在隐忍的痛苦中是有一副有点畏惧的认真的脸。 居然不是讽刺我，是认真的。哈哈， 真是蠢得天真可爱，不知道让人一听就想欺负吗？哼。 然后到了那个时间，我们的交易就算完成结束，你就要把那一万块钱给我，不许赖账。 你真有那么缺钱吗？安里，这你都能忍？ 你以为我想啊，可都这样了，难道还要反悔再赔钱给你吗？我还有别的选择吗？你这是曲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只要正常的发现我没问题可以忍，可你不要故意折磨我。 这人到底是真傻还是瞧不起老子？我正常发泄你就能忍，你咋知道的？你能忍？嗯？别把你弄死就行。 放心，我有经验。 许少卿竟然真的能忍住，没有太过分，这也算是破天荒头一遭。他想到那个猩猩智商测试，他觉得他以前就是个普通猩猩，给一颗糖就吃一颗糖，不够还要，从来不知道留着。可看到安里这个样，他好像开了光，摇身变成那个智商超长的猩猩，发现了只要隔一会儿忍住不吃糖，就能得到双倍的奖励，甚至更多的糖的奥秘。其实他更想看怎么能让安里忍不了，怎么能让他求饶，让他把那句我能忍吃回去，让他挣不到这笔钱。为了让人家忍不了，他好像也能忍了。光想到这一点，他就兴奋得头皮发麻，他开始期待他的双倍奖励了。他又有点想接吻了，可他又觉得和安里接吻那样听上去很像是被这种卑微的底层蠢直男占了便宜。他轻蹭着安里红透了的耳朵和后颈，像是安抚又像是亲昵。 安林马上被这种怪异的触感弄得站立了起来。他觉得如果这个感觉是个女人在蹭他的后颈，他也许会有感觉，可现在却是个男人，是个身材比他高比他壮得多的男人在亲他。安里只感觉自己像个猎物。那个男人从背后抱着他，在他耳边带着饱满色欲的磁性声音轻飘地说， 宝贝儿，你好诱人啊。 安里突然使出全身的力度抓住他的胳膊，眼睛里就像见了活鬼一样惊恐，他突然抖得不行。安里屈辱地哭了起来。许少卿低头的时候感受到热水汇聚到鼻尖又一起滴下去，他承认他当时就傻了，好几秒都忘记躲，直到喷头关了他才想起来睁眼睛。 我这他妈什么情况？ 他很想骂人，但他现在不能张嘴，只能抿紧了嘴巴，黑着脸直线地冲进了洗手间。淋浴间的水声马上呼呼啦啦地响了起来。 这他妈是小电影里才会有的情节吧？小贱人是不是故意报复我？ 许少卿洗脸洗了好几遍，直到搓到皮肤通红，这种人格侮辱的感觉让他无法忍受。说好了是他要狠狠侮辱这个见钱眼开的直男好吗？灰溜溜的自己跑掉洗澡算怎么回事？ 操！ 许少卿顶着一脑袋热气从洗手间里出来，还没想好到底要怎么跟那家伙好好算账，看到那人的样子时却神奇地消气了一半。安里居然还保持着刚才那个平躺的姿势，在许少卿洗澡这段时间里一动没动。他抽抽搭搭地哭着，盯着天花板，一副生无可恋。许少卿捋了把头上的水珠一扫阴霾，心情逐渐放晴。 您搞什么行为艺术呢？ 安里没理他。许少卿走过去找了几个角度看，安里清瘦但肌肉紧实的身子现在有种被玷污的易碎的美感，确实艺术。于是他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没静音。安里听了几声才逐渐从自我痛苦中反应回来，茫然地往他那边看去，看见那个恶魔居然在拍照，他一下子蹦了起来，却又因为疼痛而跌了回去。 你是不是拍我照片了？ 你要吗？加个微信。 你快给我删掉。 安里忍着疼痛坐了起来，瘸着腿过去抢他的手机。许少卿比他高比他壮也没受伤，他怎么可能抢得过？许少卿敏捷地躲开他。 你能不能先去洗澡？ 把照片删了。 你还怕我看啊？快去洗澡。 安里像头愤怒的公牛一样掰着膀子顶着头，呼哧带喘地看了他一会儿，拿起他搭在椅背上的高定西服外套在自己身上一顿猛擦。 靠， 干净了吗？ 先去洗澡出来再说。 安里与他对峙了几秒，最后他还是扔掉西装，转头一瘸一拐地去洗澡了。许少卿看着地上堆成一坨已经变成抹布的高顶西装， 人又老又唧唧歪歪，没技术还人品低下，想靠交易挣钱却他妈没有职业道德，想挣10000毁了金主68000。哎，我他妈是吃了什么脑残片我才非他不可。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